谢大姐相劝， 小女子我也有伤心思，你我不是苦 大姐嫁至哪里，要往哪道而去？ 我本只在蓬莱村，千里迢迢来投 是一样的迷糊了， 只要大哥不嫌弃我愿意。 哦，怎样？你不要耽误了我的功夫。 哎呀呀，耽误了大哥的路程，待我这厢与你赔礼。 这厢还礼？ 你见被报国收纳御三，满说是一礼，就是失礼不礼，也是算不得的。 你好，我就与你放下报国御三。大姐，这下还礼。 有礼无礼，报国御三，我是齐。 哎呀，我的报国御三哪里去了？我的报国御三哪里去了？我的报国。大姐，你怎么把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？ 耶，这包裹雨伞分明是我的，怎说是你的？ 哎，分明是我的，怎说是你的？ 是我的。 哎呀，是我的。 哎，是我的。 大姐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，你放手。 哈哈。在这荒郊野外，一男一女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 公公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，信口乱说？ 哦，你二人敢不是夫妻吵架？ 哎，我与他非亲非故，哪里来的什么夫妻？ 哪又为何争执起来？ 哎呀，公公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是个行路之人。方才我从上大路行走，这位大姐拦住了我的路途；二次我从下大路行走，这位大姐又拦住于我，使我二人言语之中争执起来。她与我赔礼，我就与她还礼；她说我兼备报国，收纳御三，满说是一礼，就是十礼不礼，不能算的。二次我就放下报国御三，与她还礼。 他怎么样啊？ 他就把我的包裹雨伞拿去了。公公，你说哪个有理？ 如此说来，

你就体谅。 讲。 若是心怀真情怀，但是千心无一改，是怎给烦恼恼，丝丝或染远情在。 哎，师傅 啊， 这四位有才。都被他逮出来 了，嗯， 我们还是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 你急什么？为师自有道理啊，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四位。 请讲要带， 还是口宝？ 请讲。 听了，你要来有的事情，你的全情。举目听，举目无情，齐天意，咱呀来，夫妻相亲，我们这一，只要来儿姑娘亲，儿姑娘亲，二三。小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回向圣地，奉蜜黄莲。 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体谅。 讲，小姐，讲。这四位药材嘛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另点四位，啊！ 请讲。 听了。不对了，不对了啊！ 哎，怎么不对了？ 葫芦虽是香巧玲珑，这奶茶不是药材呀。 请问道长，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？ 装的是药。哎呦， 哎，赵四，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，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？嗯，说说， 哈哈哈哈，就算是药材，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哇？啊， 葫芦虽小，万用俱全。 好。好一个万药俱全，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。 这。

要从用银子买的店，最后一步要找得钱。相对母女，岂不要闺房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姐姐好容易。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正面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，去世病伤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罪无希望，无希望。外亲月亮，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，怪只怪娃儿是对付夜光，外父姐妹多爹哥，只有只有一秋香。想自己配怨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